上周北京东南部的通州亦庄区域部分房源降幅超过20%的新闻在网上火了一把。媒体周末实地调研发现，近期北京多个区域的二手房成交价的确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，但跌幅达到20%仅为个别楼盘。今年西城区将有4所普通高中不再招收高一新生，今后将逐步调整为纯初中。这四所学校分别为北师大实验二龙路中学、北师大二附中西城实验学校、北师大附中分校214中学。环保部发布201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，2016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，84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，占全部城市数的24.9%。经典969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由城建集团承建的北京新机场航站楼目前屋面网架完成总工作量的60%。随着屋面钢网架的逐步提升和卸载，航站楼核心区的凤凰骨架已亭亭玉立。7月底，钢结构总体合龙及卸载工作将全部完成，展翅的凤凰将惊艳亮相。记者从顺义区经审客专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，顺义区已在经审客专北京段沿线的5个区中率先基本完成拆迁工作，目前顺义段已实现全部进场施工。全球最大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将落户怀柔科学城，建成后这座直径达700米的圆环建筑将成为雁西湖畔北京新地标。 牵着你一直走，这城市不放，谁努力变成属于你。

有些散落，有些深刻力作，还不懂这一秒钟怎么举动，怎么好好的和谁牵手，那寂寞有些许不同，我跳着留下没说，那生活还过分激动，没什么我已经以为能够把握，而我不再觉得失去是舍不得，有时候只愿意听你唱完一首歌，在所有人世 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，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，旅行者。